而家录音嘅时间咧就系10月31号嘅晚上。咁有我 Raymond 老卫啊，跟住仲有我许留山， 有 位 郑医师， 系有我以德台养， 有家产生。 好， 好，系咁多啦。 今日 我哋今日有五位， 都好丰富。我谂今晚都 有啲嘢讲。 唔好意思，啱啱捉完田鸡，好嘈啊！所以我支棍赶下田鸡，所以迟咗少少，对唔住啊。 哈喽边嘅晚上走去捉田鸡， 无私真必私。 夏天都颇为多呢啲咁嘅嘢，所以都系诶，总之都系夏天就好嘈，瞓唔着觉，太多田。 好似有啲海浪声啊，系嘛？ 诶，唔系，我咩啫？即系出，我个风大啫，风大啫， 风大， 系， 好有气氛喎。系有啲听众都话我哋，诶，点解会有dead air 啊？有时会搭声啊啲咁样，吓佢哋可能唔知我哋吓又有海浪声，有雀叫嗰啲咁，即系大家好似唔系好知我哋嗰个录音方法系点。 我哋录音， 我哋真系 global 噶， 跨越四个时区咁录噶，次次都。 系真系 global 噶，我哋 仲有家产嗰边系买我哋一日噶，差唔多 半日啦， 十半日。 十如果以香港时间12个钟， 系咯， 下个礼拜又卖13个钟，因为下个礼拜 郊区，我哋呢度争香港5个钟，加埋咗成18个钟，即系好争好远嘅啲时间，所以系好难。 因为咧， 时间 系啦，唔系同埋我哋，因为点解会 dead air 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我哋睇唔到对方啊，即系留意唔到对方嘅打眼色啊，或者可能咦佢准备想其实口型准备想讲嗰啲咁样，咁我哋有时会嗰、那个会有嗰个失误喺度咯，吓、啊，即系大家见谅一下咯，吓、啊。 同埋会搭声， 我觉得听网台唔好， 系 sorry， 同埋有搭声咧，就系因为好似头先咁咯，我就谂住抢住接住就阻止个 dead air， 但系早得滞。所以一定会有搭声同埋 dead air 嘅，我哋呢个节目。同埋如果你觉得我哋 紧凑啲， 我哋个节目咧有啲人话好慢啊，嗰、那个节奏。咁其实咧，如果我哋咁样录音法嘅话，如果好快嘅话咧，就会好乱咯。因为之前我哋其实最初嗰阵时咧就会讲得快啲嘅。咁啊，讲下搞下搞下咧，啲人就话哇，听即系好乱啊，又搭声又 dead air。总之就系、是，总之我哋咧就已经系慢慢喺度 tune 紧咧，已经系即系尽量做到最好噶啦。即系呢一样嘢。同埋最初我哋嘅收音系比而家差好多，即系而家嘅收音系比之前好咗好多，因为我哋全部嘅参与录音嘅人士咧，都系用数码式嘅headset 嚟录噶啦，而家咁最初就唔系， 系啦，咁啊，所以个效果应该会好翻啲。所以咧，啲网友嘅留言咧，我哋有睇噶，闹赞 睇晒噶我哋。 系 啊， 啊，我见到加碳生都有还拖喎，系咪啊？都唔系还拖嘅，应该话即系 理性分析， 回应回应下啫，有少少回应下啦。 不过我再留意翻啦，我见跟住啲网友又回应唔翻你，佢哋真系 dead air。 有啲系基本上我发觉有啲咧就系纯系留一句半句嘅啫，有啲就系、是都好仔细。讲有啲就来来去去都系讲自己嗰个套嘢，但系就好长。 都系闹咯。 佢哋有佢哋嘅道理，但系可能佢冇自即系佢讲来讲去都系佢嗰度大道理啦。吓、其实主要对我哋嘅就系话，你哋唔系香港人，你哋我哋就嘅受压迫，你唔系知道好多。 指指点点。 啊，即系唔系 喎， 即系佢话我哋可能以偏概全啊，点点点啊，咁啦吓。 咦，唔系喎，阿社长都系，其实都系香港人嚟嘅，其实 台长都系 有身份证嘅，你有身份证嘅。 唔系，我成日翻香港啊，其实身份证系，即系呢一样嘢先系最奇怪咯。即系我翻香港嘅时间，可能一年，可能即系加埋嘅话，有成个几月喺香港住啊。即系你当然啦，冇地全即系全时间住喺香港嘅人咁了解啦，可能 系咁。咁、就算你有时你住喺香港啊，你会约个朋友，喂，你一年啊都唔知约唔约到佢几次啦，好老实，即系一啲冇咁 friend 约出嚟食饭嗰啲咁样，系咪先？ 嗯，咁啊系，系咯， 系啊。 台养而家都好少同我食饭啦，以前就成日同台养食饭，而家好少啦。 而家太 多而家， 而家反而我同阿珍 B 多啲，系咯。唉，不过 我个忙嘅，冇办法。 系咯，我见到有个网友咧，好好热心地好诚恳地咁问咧，喂，马来西亚移民退休啊，定移民？你问下马来近有冇资料吓、啊？ 系、 啊， 马来近移民咧唔得闲，咁佢就留咗一啲key points 俾我哋读出嚟啦。 好， 咁马来近咧，佢就话，即系如果你纯粹系退休咧。就唔係過去馬來西亞做嘢呢就 OK 嘅，其實馬來西亞係可以考慮嘅。咁但係呢，如果真係諗住搞啲小生意呀，要同政府打交道呢，咁就要學馬來文囉。咁就難搞嘅，因為馬來文唔係咁容易學，辛苦啲。咁囉，即係佢嘅意見就係咁啦。咁仲有冇，佢又仲有冇講其他嘢呢？你有冇嘢補充？ 好似有讲医疗嗰方面喎，系咪啊？好似有讲 啊，医疗都 OK 嘅。佢话马来西亚，但系咧你要睇下近唔近医院咯，即系住得，即系要睇下你屋企离医院嘅距离，同埋日常生活咧都一定会用到马来文嘅。咁啊，即系呢一样嘢就麻烦少少。即系好似之前啊，下贱频道话去嗰个唔知边个地方啊，真 B C 佢嗰个地方， 傅永真。 阿傅永镇佢就话唔使马来文嘅，咁但系如果你同政府打交道都一定要马来文咯，咁啲文件都系马来文嘅，咁就如果你唔识就麻烦咯，即系我就觉得如果你系退休去一个地方嘅，你唔识当地嘅语言咧，其实就制唔过嘅，因为你连自己嘅权益都保障唔到。咁如果你系一心，系家产， 系我举个例啦吓，就呢度有一个大陆移民吓。咁因为佢哋唔系点识英文，有一日收到封信，咁佢哋又冇嚟。原来隔离佢哋隔离屋邻居咧，就决定要拆咗间屋起楼，起个间屋，就俾封信佢咧，就同佢讲，你有啲乜嘢特别要求，因为会影响到你。咁佢哋咧就唔识英文，唔复。结果对方起屋嗰阵就。即系如果佢哋要求咧，佢哋可嗰、那个建筑商可以喺佢哋间屋隔篱咧就整个屏障啊等等，但系而家嗰边友仔唔理佢，于是咧就喺度掘地基，就影响到佢间屋嘅地基裂咗，佢好难赔，好难搞。 哦， 就系一单咁简单嘅事，你唔识当地嘅语言，唔理当地嘅嘢，你就好大镬。 不嬲都系啊，睇医生咧最正常就 系。 系啊，睇医生你唔识讲俾你听都好大镬喎。 哦，佢有翻译嘅，其实因为 你下下都要 有嘅。你可以直接拨落个政府嘅电话之后，即系你喺个电话嗰一句，咁之后咧，咁、那个翻译咧就对用电话同翻个医生讲一句咁样咯。但系点讲咧，始终都唔可以全部表达你想讲嘅嘢嘅。 咦，咁样我睇到马来近有个新商机喎，即系。去咗移民当地嗰啲咧，请嗰啲职场翻译咧，可以马来近去做下兼职嗰度， 唔得噶啦，唔得噶啦，佢啊，佢会俾呢个新嘅拿督阿 Barry 妈再封杀噶啦，所以乜都冇得捞噶啦。 所以啊，可惜今日阿马来近唔参与咧，就是、因为想搵多两个钱，即系储定啲钱，即系等阿、Barry 妈正式成为咗拿督之后咧，佢就可能小命不保，可能佢都要移民喎。到时马来近 系啊， 新加坡 泰国得唔得啊？泰国得唔得？我见苹果日报依家开始讲教人移民去泰国。 我觉得你去泰国玩下就得。泰国移民就真系一个几有趣嘅 proposition 啊？点解咁讲咧？就系、是、你香港系冇民主，但系其他嘅嘢都其实即系点讲呢，与国际标准嚟讲系非常好啦，系嘛？ 系咯， 即系 算系已发展地区。 系啊，算系已发展地区。咁啊，泰国就好似系发展中嘅地区嚟嘅，同埋嗰个民主政制好似好有问题，又成日红三军啊、黄三军啊咁样。 三军。系，即系你基本上你屋企你唔好着黄衫，你唔好买啲红衫或者黄衫先咯，即系最保险。 十几年啊，嚟一次军事政变，成日发生噶喎嗰度。 同埋佢系好特别嘅，佢城乡系差好远嘅。点解黄三军投赢呢、這个？黄三军咪阿他顺啊，即系点解佢赢到？因为佢可以用一啲政策帮佢稳定个米价，帮佢哋收购啲米索，所以佢哋嘅农民咧就都系倾向于他顺家族嘅，因为佢哋肯派福利俾啲农民，所以永远都投死喺泰，永远都投赢泰国曼谷嗰班精英嘅，所以精英又唔服气，因为佢觉得佢要嘅。人唔系呢个，但系佢人口始终系唔够全国各地多嘛，所以其实佢哋成日政变都有佢理由嘅。泰国嘅精英阶层咧，其实系比较反他顺，因为佢可能他顺以前嘅政策稍微左倾少少嘅。 我哋当然要去一个移民一个地方，梗系当然要睇佢嘅政治背景系点样啦。不过咧，《苹果日报》咧，我觉得佢就真系好叻一样嘢，捉到香港人嘅心态。我唔理政治。或者我搬嚟一啲远离少少啲市区嘅地方，可能佢话20分钟到车程，跟住嗰度啲别墅咧就大概就两球到啦，又有泳池又有剩嗰啲咁样噶啦，嗰啲咁样啊，啲生活咧就好轻松嘅，炒下股咧一日千零蚊咧啊，佢呢句嘢真系够爆，我觉得就话我啲钱啊，即系我都唔知点使好啊，即系佢一日赚咗千零蚊啊嘛。 千几百 个食个海南鸡饭就大概15蚊港纸到，咁咪使唔使咯？使唔切几多钱？咁佢咪做到呢种好似远离咗呢个陈嚣呢个乱世嗰啲咁样嘅？ 佢有冇 即系泰国嘅政治都唔使理噶啦？ 佢有冇请保镖啊？好老实讲啊，即系如果佢冇请保镖，如果又咁嚣张嘅话咧？其实好 Q 危险咯，又上埋报纸。 小心啲真系， 真系小心啲啊！因为泰国唔系真系咁太平噶，即系呢啲标心呢啲好，其实都算系常见。 好闲嘅啫， 澳洲年年有人死喎喺泰国，即系俾人标心啊嗰啲抢钱之后，系嗰啲年年有人死喎，澳洲嗰啲白人啦，咁当然。我睇佢嗰两夫妇都晒到比较黑少少，都似当地人嘅。但系嗰两夫妇拣嘅地方是巴提亚，我就去过十次八次，因为以前都几中意泰国。咁巴提亚表面上都 OK 嘅，但系因为佢街上边咧好多啲电单车啫，俾啲游客租咧，其实我都见过几单意外咧，即系嗰啲揸电单车啲鬼佬咧，俾人车死啊，或者系。有啲交通意外咁样，因为佢好似租嗰啲电单车仔几容易下喎。 我试过有啲同事咧系即系去泰国又喺芭提雅嗰边咧，佢谂住行翻去酒店噶啦，都争十零步咁翻酒店，就是、有人咁揸咗架咁嘅电单车，伏一声经过，跟住佢就望一望，即系啦，就原来已经抢咗佢手袋啦，已经系好快好准嘅，佢哋个客系 呢样 好似大陆咁 多。即系呢一样嘢喺马来西亚、印尼都多，即系用电单车抢手袋，台湾都有，但系而家少啲。即系其实真系要谂下。 车 cam 多嘛，因为车 cam 多就所以就难做嘢。 吓，而家台湾好咗少少，以前就台湾都多咯，我就知道。吓，咁 啊，所以苹果一部咪成功塑造到咁样咯。跟住我见佢好似成个 package 都几好啊。嗱，跟住又再讲一个就话即系都会讲埋噶嘛，仔女读书会点啊？读国际学校咯，呢度有哇好大个空地俾佢哋跑噶，俾佢哋玩噶，啲咁样嗰啲吓。咁跟住又会讲下，最终嗰个人系做卖楼噶。 我就觉得即系你冇理由去一个比你自己原居地落后嘅地方。即系呢一样嘢，即系如果移民嚟讲，系唔合理嘅。同埋你话唔理世事，咁如果唔理世事，你香港唔理世事都得嘅，即系冇必要移民咯。 唔系，可能佢觉得香港冇咁大地方咯，冇泳池咯，买唔起有泳池嘅屋咯。 咁但系香港系有公用泳池噶嘛，即系有公众泳池咁，系好多噶嘛，仲要。 可能就是有些人就为了有层私家楼咁，有两层有个私家泳池，那种生活呢 好烦嘅。有泳池其实 要过滤嘅滤水嚟清洁消毒。 你起码洗3000多蚊啦，你喺泳池话洗钱嘅话， 所以我咪话， 系啊， 所以我咪话， 系啊，3000多蚊系自己搞嘅啫，即系自己买嗰啲粉嚟洗啫，但系 系啊， 仲有泵咧，24小时都要咩咧，都要开咧，其实都好 贵 嘅泳池。 所以可能有啲话，咪话苹果日报咧条，咪话佢醒咯。佢连泳池嘅保养费咧，即系泰国几钱咧，佢都帮你计埋噶啦。系咪好绝咧？啊，真系好嘢，进步咗《苹果日报》。 因为可能惊我哋呢啲人踢爆佢啊嘛，咁佢咪写个数字落去咯。咁真定假？嗱，讲真，套泰国嘅实际嗰个 maintenance 嘅数字，我哋一定唔会知啊。我哋净系会知道，即系譬如你澳洲要几多钱，我哋大概讲到出嚟。但系你如果喺泰国，咁其他我谂其他网台嘅节目都未必讲得出咯。 系，咦？头先阿社长讲咗一样都几啱，佢冇讲到泰国呢啲咁嘅高尚住宅区标心嘅数字系点样每年。 其实系好普遍嘅，即系我嘅理解就，即系当然泰国亦都会有蛇入屋啦，即系呢一样嘢亦都系我认为会相对系普遍啦，蛇或者嗰啲大蜥蜴啦。因为我在电视都见过嘛，咁即系仲要喺市区，即系唔系因为之前澳洲有啲节目咧就好多讲泰国嘅，点解咧？就是、因为有啲澳洲人都系谂住退休去泰国嘅，即系佢 哋啲楼平啊嘛， 嗰度平咯，平靓正好玩咯。 系，但系佢哋即系澳洲嗰啲节目就好少少嘅，佢就会讲其实喺泰国住有啲咩问题咁样样咯。即系佢就唔会净系讲啲好嘢，即系苹果日报俾我嘅感觉就系佢哋喺度做紧一个广告杂志， 系 类似啊。 据我所知咧，佢哋呢一个泰国版本呢个咧系个 sample 嚟噶，依家搞紧系搵紧客噶咯，即系睇下佢哋呢个系列叫做咩咧？突然间醒起添， 逃出香港系嘛？ 逃出香港的故事啊！咁上下啦，逃出香港的故事咁上下啦。 咁 系啦， 避秦揾银，可以咁讲。 但系佢个系旅游签，系个退休签证嚟嘅，即系系咁嗱。咁如果咁讲嘅话，咁我哋真系觉得 Barry Ma 比佢诚实好多，即系 Barry Ma 个 PR 嚟咯。系啊，起码 PR， 即系起码系永久居 民。系。 Barry Ma 就真系 less evil 啊！今次同肥佬黎比较，屌老尾，即系我哋要郑重呼吁 Barry Ma， 我哋撑你今次，因为见到呢个苹果肥佬黎系更加无良嘅， 系 亦证明佢有听，好似类似我哋呢啲咁嘅网台节目咧，即系听到我哋平时点样封人哋，点样即系揾人哋啲咩问题喺度啊啲咁啊。吓、啊，即系睇你挑唔挑到出嚟啊！苹果超嘢喎，即系都几滴水不漏啊，做到吓、啊。不过俾我哋社长捉到佢标心数字，冇讲吓。佢、啊、都有讲咗一样嘅，就话轻轻带过，就话喺泰国揸车咧，有时啲警察咧会特登截停你，就话你喂你犯咗规，罚钱。咁即场罚，罚完之后 即刻俾钱咯， 系咯，即刻俾钱，跟住系佢警察自己代咗。系啊，跟住嗰就个访问嗰两夫妇就话：，唉，唔紧要啦，唉，佢哋都知道你哋低收入噶啦，咁咪当帮补下佢咯，啲咁。 我哋都系乞儿。 你哋有冇听过啲大陆人讲咧？佢哋去泰国咧，会夹啲人民币喺个 passport 度噶？ 有印尼都系噶，印尼要夹美金咯。马来西亚都要噶，以前我唔知而家要唔要啦。 越南都系噶，越南以前就系咯。 系 去非洲都要，去非洲 10蚊8蚊美金咧，去快啲走，唔系即系冇咁烦咯，相信你走到咯。 咁香港呢啲嘢咧就唔会发生啦。其实香港喺呢一个方面嚟睇咧，香港系好多嘅社会，系先进好多嘅社会， 系好先进嘅。 即系点解你要俾一个即系好似好差嘅政权？但系即系啲基本上嗰啲贪污嘢系冇嘅。即系你见唔到啦，正常生活嚟讲，你平时譬如就算香港揸车，边度会有警察问你攞钱嘅啫？最多抄鸠你牌，咁抄鸠你牌都系俾库房啫，唔系俾嗰个黑警自己代翻啊嘛。 你可以投诉佢噶，如果唔犯气嘅话， 佢去到一个倒退到变到好似雷诺时期嘅四大探长时期嘅香港， 可能 仲差添， 仲 差 系啊。咁点解避秦要去一个仲衰过秦嘅地方咧？所以我系唔明咯。即系家产又话你话避秦，话系啊系避秦，但系屌你咪避去一个比秦差十倍嘅地方，我差唔多系。 因系系个系个点讲？佢哋认为佢哋去到嗰个地方，佢可以变贵族啊嘛。佢而家喺香港，譬如话喺香港，我系一个专业人士，啊有八九万一个月，但系唔再系佢哋老豆年代八十年代嗰种富贵风光啦嘛。咁佢哋认为佢哋可以去到人哋嗰度就做大爷啊嘛，即系未必大爷过住佢哋眼中应该要过嘅中产生活， 即系蝗虫心态系咪咁讲？ 系啊，唔系蝗虫心态。嚟举个例啊，我可以咁讲嘅，即系大陆人嚟到香港嘅大富 贵，冇错，就想讲话 系啊系啊，咩心态？又唔可以话蝗心态嘅，即系。大陆人嚟到香港话：，我喺度做贵族。咁佢哋系香港讲衰啲，本地人嘅中产系没落噶啦嘛。咁佢哋可以去到一个生活指数较低嘅地方，做过翻佢嘅中产生活。所以咪过去咯。苹果其实一路系主打呢样嘢噶嘛。香港嘅苹果呢个 concept 有市场，系因为香港嘅中产没落啊嘛。传统香港港式中产没落而引起噶。咁呢班人佢哋决定走。咁走去一个可以过翻以前佢哋梦想生活嘅地方。 咁我又睇到咧，即中产，我哋有呢个方法走去他方的故事啦。喂，我见到我哋有台租新嘅好朋友咧 ，Q 仔咧，喺立场新闻咧都整咗篇。我觉得我今日睇到都翻 墙。 我为咗自由，自由就有香港人啊！ 系啦，哪里有自由，哪里就有香港人。跟住佢会话，即系佢都系睇到《苹果日报》咧，即系呢篇讲去咗泰国芭提雅嘅炒股度日咧，受到感召啊！咁佢讲咧啊，即系发觉咗咧，好多人原来即系后生仔啊，会变咗叫呢个做咩啊？摩登游牧民族话会去到呢个日啊、台啊、星马置业，或者可能就咁去住三几个月。咁啊，翻嚟咯，系因为嗰边啲嗰啲头先所讲啲地方啲楼价咧，同埋生活费用咧，都低过香港嘛。咁好似话当长期度假咁，跟住好似咩买个新宿啊，买个小单位都系五六十万港币，跟住又得闲咧就去下旅行，酒店钱都酒店钱都悭翻啊。 日本新宿啊， 日本新宿啊。 嗰啲几十万嗰啲楼呢全部都系好旧喎，即系嗰个防震基准呢系好差喎，即系一地震可能就冚家铲㗎喇。 唔好讲话旧啦，你即系老实讲个maintenance 都攞你命啦，如果你系旧楼过三五年突然间叫你呕十皮二十皮嘢啊，整一整啊，你都呕血㗎喎呢啲嘢。旧楼系爆烦到。 我有个朋友咧，又系住过呢啲咁，即系日本朋友咧，佢都系住过啲咁旧嘅新宿嗰啲楼咧。佢话咧，一 feel 到有地震咧，就你即刻做第一件事，就系即刻打开道门。即系因为如果佢道门咧歪少少咧，即系等大一阵歪少少，系道门已经开唔到噶啦，你就冇机会再走出去，除非你跳楼跳落去噶啦。 咁大镬。 佢教即系教定我哋住呢啲楼嘅时候，点样保障自己地震唔好死先。 因为 啊咁啊啲。 因为七一年之前起嘅楼咧，就系嗰个防震基准系好差嘅，即系基本上你嗰个如果地震完之后咧，好似你头先咁讲，即系门开唔到噶啦，即系个 serviceability 系好低嘅。咁啊，就算七一到八一年咧，第二代嗰啲防震建筑咧都系差啲。咁第三代咧就好少少啦，即系八一年之后起嘅建筑物。咁又即係佢哋就穩陣好多咯。咁但係八一年之後嘅建築物就冇你講幾十萬嘅咯，唔會係咁平。 跟住阿 Q 仔都話咧，即使啊冇呢幾十萬買樓啦，跟住話咧都唔少年輕人咧就用呢個工作假期咧去第二度工作，跟住外地工作啦，跟住最後咧就可以落地生根，跟住我都 黐線，邊個同佢講啊？工作假期點攞到 visa？点攞到 VR？ 做包关系， 佢要你走嘅通常都系， 工作假期簽證。 有啲古惑嘢嘅工作假期。咁你譬如澳洲咧有一種古惑方法咯。嗰個人咧就一定要有一本 BNO 同埋一本特區護照。咁兩本護照咧個名字就有少少唔同嘅。咁咧， 即係我上次講我以前嘅工人咯。 係啊，咁佢就佢做兩 round 嘅 working holiday 咯，即係做六年咯，總共。 我你做。 唔系四年 ，我做四年。 之后嗱，咁咧佢而家就真去咗西澳，系攞到呢个 PR 嘅。咁我有同佢联系嘅，叻仔嚟嘅。即系我觉得佢系我见过咁多香港人，即系喺香港过嚟嘅香港人中最醒目嚟嘅。所以我好，即系好中意用佢帮我做嘅。佢就咁嘅，第一镬 ENO， 第二镬就攞咗落。攞咗特區護照，再即係兩次 working 我哋四年，咁佢賺夠咗學費啦。因為佢係讀，佢又精嘅，佢係讀welding 嘅咩？係咪燒焊？ 燒焊係焊接， 係燒焊嘅。咁咧技術工人就容易啲移民嘅，同埋佢就有一個特殊嘅優惠嘅，因為佢個妹咧就嫁咗個鬼佬嘅，咁咧佢就攞住呢個我哋 TAFE 即係 college 嗰啲。技術學嗰啲畢業證咧，咁就去咗西澳，因為西澳係屬於澳洲嘅叫做都係 regional area， 所以雖然佢係 capital city， 但係佢都係屬於呢座叫做咩regional area 叫咩偏遠地區， 即係 偏遠地 郊區啦， 係偏遠地區嘅簽就會加分，同埋佢有直係親屬係有當地嘅。永居权位又加到分，所以佢就啱啱系攞到呢个居留权嘅。 哦，咁即系佢斋做都唔得、啊，要有少少当地嗰啲亲属帮帮手、啊，真系。 同埋佢英文好好嘅，即系比一般，虽然佢系冇读大学，即系佢冇喺香港读过大学，但系佢做嘅嘢都系以前农场啊嗰啲，一啲同啲西人混埋一齐嘅，同埋如果读。反而喺澳洲读嘅 college， 即系嗰啲技术学院咧，系反而多西人，即系反而唐人系少啲嘅，因为local 咧都好呢几年就少咗读大学嘅，你喺大学翻嚟见到大陆人多啲嘅，所以佢嘅英文系好好嘅。 哦，咁样， 当然最后都考唔到四个七噶，好极都，因为佢会有啲地方佢卡住你要考。我听过一般嚟讲都考十次八次啊，之后我见过最多考十八次先考到咯。 黐线， 三百几蚊钱。 睇埋阿 Q 爷唔系 Q 仔咧，唔可以称呼佢做爷啦。我觉得佢写埋啲咁嘅嘢，佢临尾讲咗样咧，我觉得周身应该都要 再省下佢， 系啊，表态下或者帮手睇一睇究竟系咩一回事。佢话有一次咧去到台北机场，见到一个年轻嘅网友，佢发觉咧。原来咧，佢喺台湾已经几年工作咗几年同生活嘅，虽然佢冇入籍条件，佢每次咧就来回，即系几个月就翻一次香港探亲，翻几次，几个月翻一次香港探亲，好似流浪咗几年咁样。跟住我心谂，咦，喂，你咁样你去台湾嘅话，即等于做黑工嘅，你鼓励啲年青人去做黑工啊？同埋你做黑台湾做黑工咧，你一定唔会做到餐厅啊、剩啊啲咁啊，你一定要系去啲咩摘冬菇啊。收割水果啊，即系做最辛苦 摘芒果咯， 摘芒果啊都得，即系做芒果佬。 系啊，咁我觉得即系佢 Q 仔宣扬嘅嘢，咪仲衰过90年代大陆人做嘅嘢。90年代大陆人做嘅嘢，咪就系坐货柜走去英国咯，坐货柜即系喺个货柜里边运几个月，坐船去英国咯。 去法国之后再过英国，应该一般嚟讲就 系、 是。 都是那种做法啦，咁啊， 系 即系 我跟住有谂啊，点解你鼓励啲年轻人过去台湾做黑工咧？点解唔鼓励佢喺香港做基建做地盘咧？横掂都咁辛苦咯， 有自由嘛？哪里有自由，哪里香港人嘛？ 佢都白捻次香港啊！而家怼足仔啊，都成千蚊日啊，即系做搭棚嗰啲啊，搭棚你唔使擒上去，上面嗰个师傅喺度扎嘅，咁你喺下边攞啲竹怼上去啫。唔使有牌噶，成千蚊日 系咩？ 千几蚊日 系冇自由啊嘛，冇自由啊嘛。 我有千几蚊日，你冇自由，你同讲嘢啊？你去边度玩都得啦，千几蚊。你嗰日做完之后，你 其实你喺香港有钱， 就已经可以生活到好啦，有个咁嘅收入，老实讲，你无需要离开啫。咁样讲法，点解呢班人要咁样讲？ 因为冇真普选咯。我已经知晒啲答案啦，答案我睇晒嗰啲黄师啲专业，冇真普选。 唔系周街大陆人咯， 你去台湾做黑工有机会投票咩？咪一样冇。 系喎， 即系你明唔明？人哋有真普选关你閪事咩？你自己投资一噶，系咪咁讲？ 系， 所以咧，我见到嗰啲台湾大选嘅时候咧，喂香港啲泛民走埋去打卡，好感动咁坐埋喺度一齐烛光，即系一齐有啲烛光喺度咧。点解咧？姓袁嗰个主席都好似咁样做过，仲俾镜头影过几秒。我见到佢个样子，心谂哇，点解你咁感触？ 喊喊得够咩？ 做戏艺员嚟啫嘛，佢系美国人之前系嘛？ 嫁咗加拿大人， 佢话佢放弃咗嘛？ 系啊， 嫁咗加拿大 人，但系嗰阵时佢未放弃噶嘛？咁佢又有美籍啊，美国系有民主选举啊嘛，加拿大都有民主选举嘅。咁点解你要去台湾睇人哋民主选举咧？系嘛？就算加拿大大选， 佢未 应该好了解嘅咩？ 你自己 系啊，同埋加拿大大选都可以，佢可以喺香港投票噶，有 overseas voting 啊嘛。佢有冇投票啊？因为老味真系，如果真系尊重民主，同埋你真系即系对自己嗰个国家有少少归属感，你都会投票啦。即系你会参与嗰个政治活动啊。 系啊，好似我咁啦，戇鳩脱歐做最飛翻去投咁，屌你咪使幾千蚊。 咁係即係講真，你對嗰個地方有啲感情啫，係嘛？ 係啊，真係有少少。 如果 即係都係自私啦，我可能我有自私啦，即係唔想以後啲細佬哥冇咗歐盟嘅資格啦，咁啊，你都可以覺得我係自私嘅。 咁冇問題啊，我覺得。 即係咁，你係真 BC 嘛？ 都唉，而家都唔紧要啊！呢啲反正而家其实澳洲回流嘅人都系比较少啲嘅， 系 其实比喺其他地方，我唔知点解，因为要回嘅都回咗啦，因为好多即系澳洲嘅大部分，即系过去几十年嘅主要落移民咧，就系英国同埋纽西兰人，咁有好多英国人。即系攞咗澳洲国籍咧，佢哋都会去翻去英国住嘅，但系留低佢哋仔女或者孙咧就唔会跟佢哋翻去嘅，即系最多会 gap year 嘅时候，如果佢阿嫲或者老豆老母系有英国护照，咁佢申请翻英国国籍，咁咪可以去英国就容易啲咯，即系可以留耐啲咯，唔使申请个欧洲工作签证咁样嘅啫。其实系你讲， 真 BC 啊，其实。你觉得啲真 BC 咧，即系所有嘅真 BC 啊，即系英国人啦，佢哋崇唔崇拜英女王啊？我见到香港依家到依今时今日咧，都仲有好崇拜 一啲，一啲啲，但系冇感觉嘅比较多啲啦。 系， 因为都系其实好多媒体，其实因为conservative 嘅媒体就会比较保皇少少嘅，咁不嬲都系叫真正保皇党啦，即系托利党系会比较保皇少少嘅，咁。呢啲媒体咪不断渲染咯，即系皇室点好点好啊，咁样即系话系我哋国家嘅象征咁样。但系咧就我谂我哋呢代咧八十后九十后咧都系冇咩感觉噶啦，即系冇咩感觉。 好，呢次差唔多，我哋一阵间下次翻嚟再倾。